帮助一个迷人变成觉悟的人，帮助凡人变成圣人，大善之事啊，记得爱语，我们不要误会爱语是甜言蜜语，你这么看就错了啊，是真正爱护对方的言语啊。第三呢，立行啊，行是指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我们的行为决定是利益社会的，利益众生的啊。无论众生对佛菩萨怎么看法，怎么想法，佛菩萨的做法呢，决定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也不论呢对方接不接受啊，一定是真实利益啊。所以无私的布施啊，无条件的奉献啊，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经前面一开端就讲到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我们讲这个一个生命共同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佛法里面讲啊，无缘大慈，慈是爱，大爱啊，无缘就没有条件啊，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啊，体是什么呢？一念自性，这是真的，绝不虚妄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啊。佛给我们说出佛亲证这个境界啊，所以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好处，佛说了，一定要我们自己去证明啊，去证实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是一念心，一念心性的变现出来，在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跟识是共同的啊，是设法界这一切众生共同的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设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所以说到法身那就是共同体啊，所有一切诸法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出来的啊，所以叫共同一法身啊。不但一切人啊，一切有情众生是从法身里面变现出来，无情众生也是这个法身变现出来。虚空世界还是这个离体变现出来的，所以华严上才讲啊，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有情跟无情如果不是同一个体变现出来的，怎么可能啊，怎么能够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那怎么同得起来呢？ 所以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情与无情的虚空世界，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共同一个生命体，所以他这个真正明了啊，彻底觉悟，这个爱心呢才是清净平等啊，遍及虚空法界啊。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生活在智慧之中，他生活在大爱之中啊。那么这个人就叫佛，就叫菩萨。所以他的行为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与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他决定不会做的。与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他决定不会想的。他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叫利心呢。最后一条呢，同思。这是摄受一切众生，就是帮助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方法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这两愿的落实。这个众生呢喜欢什么，佛菩萨随顺可以陪他譬如说他喜欢打牌的，菩萨天天陪他打牌。他喜欢跳舞的，菩萨天天陪他跳舞，跟他同一个嗜好啊。同一个嗜好里面呢，就度他，他迷在五欲六尘里面菩萨也装着跟他一样啊，跟他两个气味相投啊，这才成为好朋友啊。他迷呀，菩萨觉啊，菩萨用这个方法呢，帮助他破迷开悟菩萨有智慧。那打麻将一定天天赢钱嘛，一定比他高明嘛，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到最后一定会请教他嘛，你这个打牌很好，高明啊！你有什么方法的时候能够打得这么好啊？他就告诉他，念阿弥陀佛就打好了，这就把他渡过来了。他不相信不相信，我天天念阿弥陀佛，所以有这么高明这善巧方便可是这个同思我们能不能学呢？很难。你要没有真正的定功，没有真正的智慧，你一同啊就被他渡跑了你渡不了他了，被人渡跑掉了，真正堕落了，那就错了所以这个四摄法里面不施碍于利行，我们应当要学习， 同事，那要看自己的定功，看自己的智慧。如果自己定功智慧不够，你要想学呢，没有一个不堕落的。那我们在此地看的时候，这个四摄法同事的时候，谁去做啊？法身大师。所以在大乘经上我们所看到的，他这个标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四条才可以圆满，这四种手段你都可以用。如果没有破无明，没有正法身，你只能用前面三条，第四条不能用。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在大乘显教里面，这些祖师大德跟我们限制的很严啊，真的在四摄法里头啊，到这个第三条就划掉了，划一道界限啊，要我们严守戒律。我们的定功智慧不够啊！守住这个范围，对我们决定有利啊。可是，在密教里面呢，这四个都有。这个诸位要晓得。密教是佛法里面最高级的佛法啊！什么人有资格学密呢？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八地菩萨啊，那不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无明差不多快破尽了，法身差不多圆满了。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跟一切众生同事的八地菩萨啊，如果把标准降低一点，也是圆教初住菩萨啊。那么由此可知，三贤菩萨七地以前的菩萨，虽然与众生同事，还有机会啊。也就是说，要看自己的能力，哪些事情可以同事，哪些地方不能同事啊，他自己清楚啊。到八地菩萨了，才没有这个机会了。他的定慧也成就了，换一句话说，与一切众生同事，决定不会受一切众生的影响，真正达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才行啊！而且与一切众生同事，决定是立心。决定是帮助这个众生，成就这个众生啊。成就前面讲过了，三个意思，化转三义啊，就在这个经文前面第十四面后面最后这一句啊，转恶为善，转迷成劫，转凡成圣啊，决定是这三个目标。如果不是这三个目标，与一切众生同事，没有不堕地狱的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 张家大师是真善之士啊。他没有传给我秘法了啊？为什么呢？不够程度啊！啊，但是对密教的教义跟我讲的很多，我了解密法是佛这个佛法里面的研究班呢，啊，像我们念书一样博士班呢。波斯班的学生是什么程度呢？刚才讲的八地菩萨啊，如果不是八地菩萨，凡夫要想学这个法门，通通入阿鼻地狱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说，不但说，还写在书上啊。你们看，他有一本叫《故乡集》。一个小册子啊，里面不少篇的文章答复啊这个密宗的学人的疑问，他这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肯定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密法的根性。他曾经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半个世纪50年来以密法修学成就的，他说只有6个人，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可是以念佛成就的不计其数啊！那他老人家晚年也是用了苦心呐。他是密宗的阿舍利，我们一般讲金刚上师啊，他传密法，但是他以密法教人呢，都劝人念阿弥陀佛啊。你看他一定教人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要紧啊，无量寿经当然那是他老师的汇集本，啊，夏莲居是他的老师，他是夏老师的传人，啊，也是夏老师唯一的一个传人，啊，他是个好学生，不辜负老师的教诲，啊，真的是一教奉行。所以他劝学密的人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要紧，欧耶大师念普贤菩萨行愿品，发愿求生净土，他的这个用意跟中国古代永明延寿大师的用意相同啊。永明大师那个时代学禅的人很多啊，大师看得很清楚啊，不是禅的根性啊，学禅不能成就啊，但是他又执着啊，他不肯放弃啊。于是永明大师就用同事的方法了，他也学禅，在禅宗里面示现大彻大悟，回过头来专修净土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同事的方法了这个样子他劝学禅的人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大家没话说如果他不是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要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有人家会回报他了不能相信，所以 他在禅宗里头彻悟之后啊，这在专修净土，提倡禅净双修啊，有禅有净土啊，犹如带救火啊，这个话是劝人的。后人不了解祖师的用意啊，到现在有人说禅净双修啊，他要做带救火，他不知道啊，祖师那个话是看学禅不能成就啊，用这个方法劝他回头啊。你要专修净土，那什么话都没得说了吗？你走的路正确了吗？意思就是说，你禅那条路走不通，哎，净啊，或许还有成就。那么由此可知，黄念祖这种方法，也就是说，你迷不能成就啊。你依靠无量寿经、弥陀要解、普贤行愿品啊，净土还有份呐、啊。一定要懂得祖师大德他说法用意之所在，绝不是叫你修两个法门，绝不是叫你修三个法门。现在还有禅净密三修的，你说糟不糟？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道理啊！我在世界各地方专门提倡无量寿经啊，一部经。黄老就是在北京啊，也给他们学生说过啊，说净空法师这个做法一定有他的道理啊。我在北京听他的学生告诉我啊，他说他一定有他的用意。那什么用意、什么道理，他没说出来啊。专修一门深入，最契合现在的人根性啊，就是修净宗。净宗是五经一论啊，黄老居士在五经里面提出三种啊，都是净土经典的啊，无量寿经、弥陀经要解、普贤行愿品。我现在提倡一门呢，啊，这一门呢，你要真正搞通、搞清楚、搞明白了，足够了，一切一切，其余呢，全都包括在这里面啊。但是这一部经呢，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所以难得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做一次细讲啊。这一次细讲，诸位就晓得了，字字句句，不但是包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都在其中。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了啊，在这个大世纪里面，我们的生活比过去更要忙碌，更要紧张。不但精神生活紧张啊，物质生活跟着也会紧张，哪有时间去学许多法门？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依靠东西越少越好啊！啊，所以讲到精简了，适合这个时代人的根性。啊，那么从精简来讲，可以说一切经里面无过于无量寿经。有比无量寿经更简单的阿弥陀经，但是阿弥陀经是 表面看起来是浅的，意思实在太深，懂的人太少了啊！特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弥陀经》里面建立信愿很难。为什么？很多人看这个神话故事嘛，那小品文学嘛，啊，很难起信心啊。偶一莲池这一解释，才知道这个东西是，所以很多人。《弥陀经》不难懂，要解太难了，苏超太难懂了，看注反而看不懂，看经好像懂，其实经根本不懂啊，这是难度啊。那《无量寿经》说老实话，你就是不看注解，真的也能够懂得，真能得利啊！依照经典上讲的这些教训，你真能够去做啊，能信能愿能行，你解得浅你行浅，你解得深你行深，都能得利啊！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这是这个经的好处啊。啊，分量适中，不太长也不太短，啊，真是难得啊！所以下莲居绝不是普通人啊，这个人也是佛菩萨再来啊！啊，这是佛菩萨再来啊！古人有见于此。曾经做过几次的会期都不理想啊，可以说都有缺陷的啊，到夏老这个本子出现的才真正是一部啊，即五种原译本大成的本子出现了。这个本子出来的时候，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他老人家没见到，所以他对于王龙书的本子有批评，对于魏默生的本子也有批评，彭继清的戒教本呢，那就不必说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印祖如果看到这个会集本必然点头啊！这个本子汇集的的确是好啊！我们宣扬这个本子也遇到很大的阻力了，有很多法师批评我，说我的观念上有错误，这个本子是居士汇集的，居士怎么是矮了半截嘛？可是我们大藏经上居士翻的经也不少啊，大藏经上都有啊，以为这个一出家了，穿上这一身衣服就是高高在上了。不穿这个衣服还不公告我们，衣服一穿呢就觉得是比人家高出太多了，这是错误啊！烦恼起现行啊，会稽头一个会稽王龙书居士为什么不批评他，王居士的会稽本入了藏啊，这是一个大事情啊！古时候你的著作能入藏，就是你已经获得当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大家都肯定了 大家都同意，认为你说的不错，正知正见，你所说的齐合佛心才能入藏，所以入藏是个高度的标准。那么王龙树自己本人念佛的功夫不错，站着往生的，如果他讳疾是一个大的错误，怎么可能站着往生？古圣先贤呢，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做出模范了。下牢不是等闲人物啊！我有一年在迈阿密，就是讲那个认识佛教。那一次我是在美国东岸，从纽约DC 一直在几个城市里面讲下来。通通讲《地藏经》大意，最后一站什么呀？那是曾宪伟居士接待我，曾居士翻译的能力很强，我一看的时候，听众里面有不少美国人，所以我临时跟曾居士商量。换题目，讲认识佛教，由他来翻译，主要是对外国人，那么这个认识佛教流通已经很广了，依照这个录音带已经写成文字。那么这个也是随顺机缘呢。我们换成这么一个题目，说明佛法是活泼的，不是一个呆板的。我们也要观机，随机应变呢。那么这一篇讲演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流通很广。现在这个英文的译本已经完成了。前天李文华居士告诉我，这个净宗学会已经决定了印10000册，因为新加坡一般知识分子受英语教育的人还是占多数，便利于他们呢，了解佛教究竟说的是什么，不至于再发生误会了。那么这些说实在话呢，我们都是从大乘佛法里面学得来。也观察这个时代底下一个世纪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华严经是多少年来许多法师居士来找我，希望我开讲这部经， 这部经过去在台北讲过，没有讲完啊，前前后后啊，我计算一下有17年啊，但是因为常常出国，这一出国了就耽误了啊，只讲到十回向品。所以很不容易啊，这部大经的分量这么大，需要很长的时间啊，只有常住在一个地方才有可能呢讲这部经啊。所以这次有这个缘分到新加坡来啊，我们比较安定了啊。说这部经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后学提供他一个参考资料，而实在的时候，这部经对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社会是个动乱不安的社会呀。而华严经里面呢给我们展现的是个非常和睦彼此互助互爱的社会啊。那么今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学术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如何能够互爱互助互助合作，正是要向华严经学习的。所以我在澳洲参加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他们一共有30多个宗教集合在一起，都是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意识到了冲突战争给人们带来痛苦、带来灾难啊，怎么样能够化解啊。所以我在会上听到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啊，很感慨地向我们报告，他期望我们每一个宗教对于信徒传教的时候，不要攻击别的宗教啊，这个理念就很好了。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们不但不能攻击其他宗教，一定要赞叹别的宗教啊，要帮助别的宗教。这华严经的落实啊，所以我告诉他了，在华严经里面，法法都是平等的。佛教第一，基督教也第一，天主教也第一，大家都第一，这就摆平了，平等了，平等真法界。所以你在华严的时候没有第二，佛法里都没有第二啊。你在楞严经上看到25圆通，25位菩萨都说他自己法门第一，没有第二的，第一就对了，第二就错了啊。佛经是第一啊，圣经也第一啊，天主教玫瑰经也第一，回教的古兰经也第一，大家都第一，这样才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还是一家人啊。就现在人讲地球村呢、啊、我们是地球村的村民啊，我们是同一个村庄的人啊啊，要共同创造 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才是我们大家希望的一个目标啊！啊，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宗教家了能够携手合作。那么澳洲政府在提倡建立一个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宗教大家在一起活动，建立一个活动中心。这个活动中心设立在一个学校里面，土地是学校的，格里菲斯大学，这个学校在布里斯本。主持这桩事情啊，是昆士兰多元文化的，他现在是个处是吧？这处长啊，从前他是少数民族事务局的局长，现在升官了啊，现在大概是多元文化这个工作啊，他来告诉我。他说你对这个事情一定很有兴趣啊，就拉到我到学校啊，就参观他们现在在筹划这个事情啊。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活动中心筹建经费要多少？他告诉我，建筑这个中心呢大概要需要130万，那么里面在一些设备呢啊，预计啊大概要200万啊，200万澳币，澳币跟新加坡币差不多啊，币值差不多。我听了之后，我当时就送他10万块钱啊，他马上就呆住了啊。这第一笔捐款的，这第一笔啊，好预兆啊。我们这学布施啊，碍于利心的，我马上就要做啊！我真的支持他了。我们希望是宗教能团结啊，宗教能和睦相处啊。我们知道团结族群，团结不同的文化啊，我想了很久啊，政治做不到啊，武力也做不到啊，武力打来打去啊，只是结仇恨而已啊，解决不了问题啊。纵然你把人家一个国家灭掉了，如果他这个族人还有一个，他都会报仇啊。所以我们看了清朝历史啊，清朝初年好像是努尔哈赤的时代啊，把那个叶赫氏消灭掉了啊，那也是个族啊。叶赫氏的酋长在临死的时候发了狠誓啊，我这个族里头将来剩一个女人我也要报仇。慈禧太后就是叶赫氏的啊，真是他一个族里头一个女人也要把他国家灭掉。慈禧太后是报仇来的啊，这个就说明用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武力界的深仇大恨，遇到那个机缘的时候一定会报复。就现在人呢，不知道啊因缘果报啊，不知道果报同三世啊。啊，那么经济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大家都因为搞经济，搞成世界上到处搞这个恐慌。啊，经济会带来灾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科技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就我在大会上啊，就是诸位宗教领袖们团结起来，宗教教育啊，不是只靠这一桩事情了。所以我见到这些宗教领袖们，我都合掌恭敬呢，诸位菩萨了，真的菩萨了啊！基督教的我称他牧师菩萨，天主教我称他神树菩萨，我个个都称菩萨啊！菩萨说救世救人呐、啊，只有靠你们呐、啊！啊，他们也很感慨，他我有心啊，也在想研究了。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今天所想的不能落实啊，是原因在哪里呢？你们有宗没有教。他们听的时候也点头啊，也同意我这个讲法了啊。我说你有宗还要有教化了，教学啊。我说今天我在这里搞的是佛教教育，你们基督教要搞基督教育啊，天主教育啊，啊，如果不能落实在教育上，不能把你信徒用教学的方法唤醒，这个世间灾难不能化解，众生不能得救啊。唯一的办法靠教学啊！所以那一天开完会的时候，我这个讲演我当中就给他建议啊，第一个要强化组织啊，这是个世界性的组织啊，宗教和平组织。第二个要筹募基金啊，你要没有基金不能办事啊，一定要有基金会。第三个呢，我们要办一个多元文化大学，培养师资啊，这个学校是各个宗教的传教师都在这里培训啊，使我们将来无论传哪个教，我们基本的观念、终极的目标是一个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们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我们有这么一个目标啊，不管你是哪个宗教啊，你依靠哪个经，我们都要归结到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啊。怎样落实呢？到最后我们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卫星广播公司啊，我们每一个宗教的这个宗教师的时候，每一天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电台上讲经说法了，把我们这个理念传播到全世界，送到每一个信徒家里面啊，让他们学自己这个宗教，也能够接触其他宗教，彼此互相了解嘛，互相认识嘛，这个当中啊，误会就会化解，矛盾会化解，冲突会化解，那和平就实现了，安定就落实了啊。这是我在会议的时候给他们的建议啊，我们一定啊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澳洲对于老人福利做得很好，这是我们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都不能跟澳洲人比啊。但是同样的缺乏了精神生活啊。我们弥陀村的构想就从这儿来的啊。弥陀村是我在1983年在旧金山甘老居士那个老人公寓里面得到的一点启示啊，我在那里讲了一个星期，哎，我一想，21世纪的道场啊，应当是老人公寓啊。我们教学的对象呢， 应该是退休的人啊，年轻人只给他一个概念啊，佛教是什么，让他认清楚，退休之后好好的念佛学佛。啊，所以往后道场不再是寺院庵堂，应该就是老人福利中心啊，那是打了个妄想啊！没想到到此地，林牧原听到之后，他很认真，他要真干啊，这个很难得啊！我说你真干呢，那我就帮助你；哎，你不干呢，那我就去游方了，我就很自在了啊！所以他要真干啊，他要把这个理想啊要落实。所以我就说了，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办的有老人院啊、养老院跟孤儿院啊。那么一般人办养老院都有一个现实的观念，老人养在那里以后就死吧，老死，所以他们讲一下无希望工程的啊，老人叫无希望工程的啊，叫人听到之后都很难受 啊。可是我告诉他，我说养老院是最有希望的工程啊，为什么呢？这是终点的转换站，一定要达到他宗教的目标啊！你基督教、天主教，你们的目标是在天堂。这些老人在你这个老人院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他升天堂。他要不能升天堂，你们罪过就重了啊！那么佛教办的这个弥陀僧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往生净土。这是最有希望的工程啊，这是我们讲的转凡成圣啊。啊，我们不仅是养他的身啊，提升他的精神生活，每一天给他讲道啊，啊，跟他讲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跟他说明天上人间这些事实真相啊，让这些退休老人都清楚都明了，他就会认真选择，认真努力修学，帮助他达到我们宗教理想的目标。所以这是最有希望的工程啊，哪里是无希望工程啊？所以我们要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做啊，我们全心全力协助李居士啊落实此地的弥陀僧啊。这一次参加这个澳洲宗教会议是在雪梨举行的啊，我到雪梨去偶然听到那边也建一个老人退休村啊，而且我听说澳洲政府同意啊，这个老人退休村是个小型的啊，将来里面收容的时候大概只有六七十个人的啊，可以完全收容华人，可以在里面设佛堂，而且要同意全部素食。他们来给我说这个太难得了啊，在别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啊，可能也是头一个影响就很大啊。他开例子，有这么一个例子以后，其他地区就可以要求政府这么做， 人家有利可远嘛。所以我对于这个小型的弥陀寺呢，我就全力帮助他，希望他很快就能建好，能够实现。我们真正去干了，真正帮助人了。所以佛在此地讲的四谢坛四摄法了，我们决定不能放松，要很认真去学习这一套东西。学会了，你这个弘法了，法缘自然就殊胜。你也会很做人，你的人缘就好了，你到什么地方都会受人欢迎。学会做人呢，学会交际，人与人这个建立关系，就是佛经里真的是最高明啊！世尊在无限的时空当中运用这些方法，你看得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爱戴。这方法正确，不能不学。那我学了一点点，所以你看我到处的时候语言这样殊胜，学了一点点还继续努力。好，今天时间到了，讲到此地。